中，想你让我忧愁，我的爱还要等多久？思念如此难受，爱你不能拥有，寂寞总在黑夜停留。我不知该如何能够牵到你的手，越想逃避，却越发现越难以放弃。我们彼此都怕不能够爱到最后，好多话都没有说出口。想逃避，却越发现越难。